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午后以多云为主，气温较高，天气有些闷热，同时有轻度霾，能见度不太好，大家应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永远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无论生死，尊严是人生最珍贵也是最不可或缺的因素。相信在最近几天啊，很多朋友都熟悉了这样的一位104岁的科学家，他的名字叫做大卫·古多尔。在上周四5月10号，大卫·古德尔选择了自杀。而这一天也有很多人围观了他的自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位老先生离开了我们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心理学专家，也是著名的书评人学者汪冰博士，和大家来聊聊生死。我们要读两本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的内容，分别是来自后浪的给布里安娜的卡片，以及纵然明日离世，不爱今日浇花。而这两本书他们描写的也同样是真人真事，相信在给大家带来震撼的同时，更能够引人思考。汪冰博士你好。 刘莎好，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啊这样的两本书，其实也是因为上周四很多朋友都了解了古德尔这位老先生的一些情况。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件事情啊，汪冰博士心理学专家，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啊，你怎么看？ 我觉得可以引用老爷子在这个实施安乐死之前呢，跟工作人员一直念叨的一句话，他就希望工作人员别那么磨磨蹭蹭的，能不能利索一点。最后说的这句话就是，我等这一刻实在是太久了。我在想，大部分人都渴望获得新生，渴望自己的生命能够延续，但是一个106岁的可以说是德高望重的科学家，他说到的这句话是他等死亡这一刻已经等了很久了，实在让很多人觉得特别的讶异。但是在讶异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的理解是什么，就像刚才刘莎说的，这是不是一种选择权，也是人类尊严的体验。其实所谓的尊严，我觉得说到底有一些是别人给你，但更重要的是你能不能以自己秉持的态度来面对世界，面对生活。所以对这个老爷子来讲，他觉得可能最重的尊严是，我有权决定我以什么样的方式离开。 哎，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位老先生啊，古德尔的他的一些情况，说到了他是德高望重的一位人士啊，他在30多年前啊，在他60、70岁的时候还一直在工作，而且呢，在他100多岁的时候啊，还得过很多的一些荣誉，包括他选择啊 虽然我们叫做自杀，但是实际上他是在瑞士接受的安乐死，因为那是目前在全球唯一允许外国人去进行安乐死的一个地方。那么老先生也是为自己选择了离开这个世界的方法，所以我觉得他的人生不论是从他的工作到他后面的离世，他都是选择有尊严的活着，这是他给人最大的一个震撼。 因为对生命来讲，生命的尊严来自于什么？我知道有人的观点呢，我很喜欢，叫生命的尊严来自有选择。这个选择有的时候确实客观世界给我们的选择很少，但是你用什么样的心态或者态度去面对，这也不斥为另外一种选择。所以当生命没有选择的时候，往往就是尊严受挑战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了这位104岁的科学家，那很多朋友在看完这条新闻以后也在想，我能不能够在生命的最后关口有选择，特别是当我的意识已经不清楚的时候。这位科学家的安乐死之所以引起围观，因为他是在非常清醒的状态下做出的选择，并不是在生命维持系统的支撑下，其实他已经没有办法做选择的时候，别人替他做的选择。 我们来回顾一下古德尔先生，他在进行这次安乐死之前，他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首先呢，他要把他的申请信写给瑞士的这家执行安乐死的机构。那么通过了这样的申请之后，就通知他你可以到这儿来，然后呢，你来进行什么什么样的准备，然后再进行安乐死。大家并不要以为啊，就是像瑞士这样的国家能够接受所有的这个外国人啊进行安乐死，他就没有选择，而是有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筛选的。而这位老先生把他想离开这个世界的理由特别真实的也特别详细的呈现给那些应该叫做评委的人吧。 实际上我觉得每一次这种严格的申请的程序总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其实这也是在筛选你是不是真的决定了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啊。因为每个人可能在生命最痛苦难熬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冲动，就是我是不是能够离开这个世界，这是一种解脱也是一种解决。当然有些人付诸了实践，有些人只是停留在大脑中的冲动，但是很多人也许在从困境中走出来后，他会后悔自己的决定，就是我当时真是命悬一线，我要是选择了离开，我会错过多么美好的一个世界。但是对这个老先生来讲，我觉得很多人肃然起敬的原因，对他的决定不觉得他是生命的逃兵，而觉得他是真正知道生命到104岁的时候，他已经能够预期105、106对他意味着什么，因为他很多重要的生命功能在衰退。特别是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讲，当他不能再做科研的时候，当他不能再和同事一起工作的时候，对他来说人生失去了两个字，叫意义。而意义不仅给他了尊严，还给他了价值感，也就是对他来讲，没有意义的人生是无法耐受的啊。所以我觉得实际上他不是在寻求某种逃避，而是在坚持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活得有质量，而这个质量的定义可能每个人会不一样。 我们不来说啊，古德尔先生他在他从业期间啊有多少的成就，我们只说他在退休之后，在65岁之后呢，他是编著了一部长达30卷的世界生态系统的系列丛书。而在2014年啊，古德尔先生过完100岁生日之后，就在SCI 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能够在这样的期刊上发表论文其实是非常难的，就是一定要有真才实学。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啊，这是他100岁的时候，而到了104岁的时候，他还奋斗在科学前沿。他实际上就是在2016年102岁的时候退休，是为什么？因为他的视力啊严重恶化，包括他身体的功能也是严重恶化的。那么他在他的身体啊已经恶化的时候，其实也有了一些考量，比如说不要去瑞士，可能去别的一些地方，但是他的身体不符合有一些国家的安乐死的规定，比如说他没有危及他生命的比如癌症或者其他的一些重症的病症。他其实是思考了很久才把这样的一个方法啊，或者说他的计划才付诸实现。而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给布里安娜的卡片和纵然明日离世，不爱今日浇花这两本书。一本呢是癌症的患者，另外一本呢是治疗癌症的医生，他们的真人真事。在给布里安娜的卡片当中啊，他其实是和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位古德尔老先生有区别的，他是在被动的接受死亡，但是他把这样的一段时光啊化作了一段最珍贵的礼物留给了他的孩子。而刚才我们说到的啊，纵然明日离世，不爱今日浇花，我想这是 这是医生啊能够带给所有患者的礼物。 嗯，其实说到了不同的区别，不同的视角呢，我在想到我们刚才聊到了104岁的老科学家，再讲到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本书给布里安娜的卡片，这种对照之下也有让人唏嘘的地方。对老科学家来讲，他的一生已然是某种程度意义上的功德圆满。当他去安乐死离开澳大利亚的时候，对吧，有30多位家人到机场送行，对他来讲，他人生中他能经历的能拥有的东西已经让他心满意足了，唯一让他不能心满意足的是生命的最后几年不能按他的心意度过。而我们今天所介绍第一本书给布里安娜的卡片中呢，这位作者也就是一位母亲希瑟麦克马拉米，33岁的时候就被诊断出了乳腺癌。在此之前呢，他有非常幸福甜蜜的爱情和婚姻，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拥有全世界最漂亮的小女儿。我相信每一位妈妈都会这样形容自己的孩子，一切看上去都很完美啊，但是癌症让他的人生轨迹急转直下。如果前一位科学家是他觉得其实是看尽了人生的风景，于是选择了离开，而这一位母亲是还没来得及看到孩子长大，他诊断乳腺癌的时候孩子才3-4岁啊。后来呢，癌症让他的人生轨迹急转直下，切除双乳化疗，然后经历了3年多的痛苦的努力和煎熬之后，癌细胞不幸的扩散，最终他后来医生告诉他还能再活2年。其实这本书是他写给女儿的告别书也是赠给女孩未来，赠给她女儿未来的礼物，因为里边讲了母亲和癌症斗争的历程，包括她的内心历程以及对孩子的祝福。所以前一个真的是看尽了风景，后一个呢其实还有很多的不舍。 如果大家细细的翻开这本书啊，会发现在这本书当中有特别多的一些精巧的小设计，咱们不说温馨的这样的封面的颜色，还有那里面的文字的所有触动人心灵的这样的一些情节，只说这样的几张小卡片吧，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这样的一张小卡片，其中一张只有一个字儿，嘿，这是来自妈妈的一个问候，或者说是妈妈在跟你交流。然后下一篇呢是，嘿宝贝儿，今天是你第一天上学。再下一张，嘿宝贝儿，准备好独自旅行了吗？再下一张是，嘿宝贝儿，听说你失恋了。就是这样的一张张小卡片啊，可能让更多人走进布里安娜的生活，虽然她没有妈妈的陪伴，但是妈妈的爱啊一直和她在一起。 其实这样的卡片像刘莎刚才讲的是书中非常精妙的设计，它其实是把作者写给女儿的卡片进行了抽离，只写出了可能孩子未来会面临的情境，但是后面空了好几行的答案。也就是说，其实每一位读书的人，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孩子，你现在是不是为人父母，你都可以想象，如果你给孩子在他经历这样生命处境中写几句话或者写一封留言的话，你会写什么？这也是一个思考和沉淀的过程。实际上这本书对作者来讲绝对是一个特别疗愈的事情，因为他可以和未来的女儿对话，也可以把他心中未尽之情未言之意全部通过这种写给未来女儿卡片的方式或者这本书的方式得以表达。 在这儿其实插一个小小的话题啊，在前两天呢我收到了听众朋友啊对我们节目的一些感受，其中特别谈到了希望主持人能够在节目当中啊把自己对这些书的感受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那么我想呢，首先要感谢啊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一直在收听我们节目，而且收听的这么详细，但是其实我更想说的是我非常喜爱读书，否则的话也不会做这个节目啊。我其实在看到这位听众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感受的时候，我回想一下自己在电台做的节目当中啊，读书节目已经有将近20年了，在这20年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很多的好书，自己也有了很多的收获。但其实像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给布里安娜的卡片，说心里话，我非常喜欢这本书，但是我不能够把它读完。也跟大家去坦白啊，我在考主持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岗位的啊，他会有一个叫做上岗证，之前会要考普通话测试。我的普通话测试曾经考了3次，为什么每次都没有？为什么要考3次呢？我前面的分数啊，比如说发音还有 这个词还有句子都没有问题，但是第一次抽到的这个它有一个就跟朗读啊，是自己的即兴的创作。我第一次抽到的是我的妈妈，说了没有五句话嚎啕痛哭。第二次抽到的是我的家庭，其实我当时很傻，我应该说我的家庭，那时候不说妈妈，然后结果不知道怎么着又绕到那儿了，然后紧接着又嚎啕痛哭。然后等到第三次的时候，哦，太幸运了，抽到的是我的兴趣爱好。 嗯， 其实我当时好几次不知道为什么又要说到妈妈那儿，但是我终于绕开了，然后我就过了。所以在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包括我以前做的其他的读书的节目当中啊，更想把这些书更客观的呈现给大家，而并不是仅仅因为自己的好恶啊来给大家做推荐。我觉得好像客观的呈现每一本书的优点和缺点的时候，应该更加是一位读书俱乐部节目主持人应该做的事情吧。汪明博士，我这样的一些感受。 其实用个比喻来说呢，就是如果你个人是喜欢吃川菜的，你可能就不太会绍介粤菜馆给大家，但实际上作为听众朋友，我觉得听一个节目有权也应该知晓有什么菜系，各个菜系有什么好的代表菜，对不对？如果只是因为我们贪恋某一种口味就只介绍这种口味，实际上不仅可能让我们的受众认知被局限了，对他们来讲这也是一种有失偏颇的引导。 特别感谢汪明博士啊对我的理解，同时呢我也愿意依旧在节目当中啊把我认为可以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我的感受更多的呈现给大家。就像今天这本书，我非常非常喜爱它，但是我不能够把它读完，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这算是一种我到底喜爱他还是不喜爱他的汪明博士。 大家有没有想过人和书的缘分就像人和人的缘分一样，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人感觉真的非常好，甚至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很珍惜每次和他交往，甚至我们有的时候会非常小心的控制我们和他在一起的时间。但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就是你特别渴望这种交流，你觉得这个交流太美好了，而且你希望控制距离和节奏，因为你不想因为太快的节奏打破了这种美好。这可能是在经历之后吧，年轻时候我们通常不这么觉得，就觉得诶，这事儿这么美好，就像这盘菜，哎呀这么好吃，来两盘来三盘啊。但是当你有了一定阅历之后，你会知道珍惜的时候，你会想说我一次吃一口，然后每次呢我要细细的品尝，而且我吃完这顿以后呢，比如喜欢吃麻辣，我不会马上再吃，我会隔一段时间给自己一些空窗期。其实这可能都是人和人，人和世界去欣赏美好的不同方式。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凯。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汪明博士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两部我觉得应该叫做生死之书的书籍啊，分别是给布里安娜的卡片以及纵然明日离世不爱今日浇花。而在刚才我们谈到的给布里安娜的卡片当中，说到了这位妈妈啊，她被诊断为乳腺癌的晚期之后，在她的生命还没有多长时间的时刻，她做了一件事情，其实在书名当中也已经有了提示。那么这样的一本书会给读者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在这本书当中啊，汪明博士你有着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觉得这妈妈太不容易了。 这个妈妈很不容易，但这个妈妈之所以让我觉得佩服，是因为她很乐观。这可能就是她和那位104岁的科学家，虽然他们离世的原因不同，但是都有一点特别感染人的地方，他们要做自己生命的主人。 没错，他没有在他在有一个小的细节啊，在这本书出版之后，也就是几个小时之后啊，我们说的是书稿交给了出版商之后，妈妈就去世了。实际上这本书的出版应该是在妈妈去世之后啊，才呈现给所有的读者的。 哎，这也就意味着写书对他来讲可能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因为这是和未来女儿链接的一种方式。那这个书呢，我想可以给我们一些不同方面的启发。比如说第一个，我想对很多人来讲，一个看这个书的重要的动因是如何面对所谓人生的生离死别。也许在有些年轻的朋友生命中这还是一个空白，但是我们都知道生命的猝不及防是我们没法预知的。这个书的作者呢， 曾经用到一个比喻，他就说如果死亡光临就像你被熊吃掉一样，熊是不会跟你商量的。很有意思啊，那个意思就是那死亡光临的时候是不会提前敲门跟你商量好的，可能你就不在了，你就没了。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因此心生很多恐惧，就是我该如何去面对死亡，这是从头至尾作者贯穿到全书中的一个核心的思想，也是我们很多人即使没有这种母女交流的经验也会被他感动的一个原因啊。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是写在结尾的，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就是无论36岁、66岁还是96岁离开，如果你不曾真正感受过生命，那你始终会觉得人生太短，生命精彩热烈，愿你了无遗憾。 刚才汪冰博士在谈到了啊这样的一段话的时候，其实我特别有一个问题啊，想跟汪冰博士来聊一聊，也想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汪冰博士，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已经详细的看了一下这位作者的简介啊，他跟你一样是同行，是心理学家，也是社会学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也有社会学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经历的。但是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丝毫没有感觉到这是一个外行。一位并不是说很熟练的啊，这样的一位作者写的第一本书，我看了一下相关资料，好像这应该是他的第一本书，而且他之前也没有一些写作的经历。那么，其实这本书为什么能够打动我？我想更应该的就是你刚才说的他的这种真实的感情，还有他的乐观的精神。 嗯，因为面对死亡是一件特别考验我们对生命究竟是热爱还是憎恨的事情。因为死亡光临我们的时候，告诉我们时日无多的时候，很多人一开始是愤怒的，后来一直都是愤怒的，在跟命运讨价还价，就为什么、 为什么倒霉的那个人偏偏是我， 对， 为什么别人得了这个病都治好了，为什么只有到我这儿还有850天。 但是大家倒过来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没有死的时候从来不觉得为什么我还没死，对吗？我们只是在想为什么轮到我该死。其实想想很多人都没有机会活到结婚生子享受人生的阶段就离开了。这个不是我说的，是因为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忍不住去刷了一下他原版的在美国亚马逊网站上的书评。那有一位癌症护士写的，因为他是做什么护理的呢，他是做青少年癌症患者护理的。他就说到了对这个书的看法，他就说一位妈妈的离世呢固然让人唏嘘啊，但是他所陪伴的那些病人中很多人其实都没有太多时间看清楚这个世界就已经离开了。 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在一个人类更长久的历史当中，人类在这个地球上已经有几百万年了吧，汪冰博士。那么其实在一直都在几百万年前，也就是在200年之后到现在的这样的一段时间，人类才有了更长久的生命。那么以前的时候，我觉得30岁甚至27、28岁都已经是一个高龄的人类的寿命了。 对，在这个文艺复兴时期40多岁就已经算活得算尽兴的人了。那如果按照这种相对的方式呢，我觉得每个人至少我们现在还在的每一刻都应该更好的去珍惜每一天的生活。比如说作者就讲到当他得了癌症之后，他突然发现自己看每一天的平凡琐事的眼光都不同了。日出日落这种我们就不说了，我举一个书中很真实的例子啊，就是在他所居住的地方住了好几年了，有一个当地的这个市议政厅的大厦，这个大厦很有名，里边的建筑非常的美，特别是那个穹顶，但是他一直没有去参观过。结果他那天就决定花2-3个小时去参观一下。大多数人在参观那个穹顶的时候是仰着脖子往上看的，他觉得自己为什么不尽兴一点呢，就直接躺在大厅的地板上啊。 他发现了什么然后 然后他就觉得第一次仔细观察了这个建筑是这么的美，关键是这个视角给了他更加震撼的感觉，因为你是躺在地上然后仰望那个穹顶， 你的视野会更广阔。 对，而且周围的人都会觉得他很奇怪，就为什么这个人要躺在这个地板上去仰望，因为大多人仰仰头看看就走了。他说但是那些人从来没有想过以这样的视角去看才能获得最震撼的美感，但是大部分人都忌惮别人的目光或者是匆匆而过，没有时间要看一眼，知道了。但只有当你知道看一眼少一眼的时候，你才会想到别人的眼光有那么重要吗？重要的是我要尽兴的去体会这个世界。 我们再换一个眼光，刚才说到了在整个几百万年的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的生命其实并不是很长。那么 到现在为止啊，其实最长也不过是200年间，而且这样的200年间还得益于这个世界很和平，绝大部分很和平啊，绝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的医疗能够给我们的很多人得以健康的支持。那我们再回顾一下，在曾经的我们人类走过的很多的时间段，咱们也不说普通人，咱就说很多的欧洲的皇帝，他们一生当中会生很多的孩子，而很多的孩子都在2-3岁，甚至在15岁之前死亡的孩子占绝大多数，所以很多人在没有来得及成年就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如果我们去换一个角度，当你已经成年之后，你还能够生下一个女儿，那么你还能够跟这个女儿把你的想法，把你的愿望去跟她分享，那为什么不乐观呢？这就是这本书，我想这位乳腺癌晚期的患者希瑟·麦克马拉米他的更多的想法。 嗯，特别是我觉得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和孩子交流关于死亡这件事情啊。这个书中记述了他的女儿成长过程中的一件小事，买了一条金鱼。这个金鱼呢在48小时之内，在他们家仅仅只有2天。我觉得听到这个桥段，很多家长应该都不陌生了。 对、啊、 为什么我们家的鱼就死得这么快？他的先生和他就发现啊，那只被他们命名为戈尔迪的鱼呢，已经肚皮朝天的躺在鱼缸中。 哎，有好多时候金鱼是被撑死的，不知道他们家金鱼是不是这样的。 哎，他们呢还是认真的研究了一下，父母很尽责，仔细的调查以后发现这条鱼不是被人玩死的，属于自然死亡。 嗯， 他的先生整个人都疯了，因为太爱女儿了，而且他的女儿刚刚和这条鱼建立了感情，然后他就在想该怎么去跟孩子告知4岁的女儿说新宠物就这样没有了。然后呢他们就想要不要去买一只一模一样的哈、啊，再放到这个鱼缸里。然后这一整夜呢，他的先生基本上就是辗转难眠。第二天早晨呢，他们在想该怎么把这个令人心碎的消息告诉孩子，结果他们就选择了实情以告啊。他就说，亲爱的，我有个坏消息。他先生说啊，戈尔迪就那只金鱼生病了，然后他死了。这时候他的先生应该是非常紧张的，等着你自己的女儿情绪失控啊，等着、等着没反应。 女儿反而跟他说，说爸爸，如果下次我们再有了鱼，这个鱼再去世的时候，能不能把它放在鱼缸里？ 是的， 我也想看一看啊。 是的， 我也想看这鱼它离开我的时候的状态。 所以他是想知情并且有告别的机会，而不是被他的父母告知已经被冲进了大海。冲进大海是很委婉的修辞，实际上是冲进了他们家马桶的下水道里边啊。所以这可能给了父母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实际上告诉孩子有些真相并不像他们想的会让孩子疯狂，恰恰是让孩子有机会去接近生命的自然的轮回。那就涉及到更重要的一点了，这个得癌症的母亲怎么跟自己的女儿描述自己的死亡。其实这可能也是很多人揪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跟孩子描述，你说一只鱼一只狗狗去世，可能父母还觉得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如果是自己的离世或者家中的重要的亲人的离世该怎么办呢？ 其实很多父母啊，或者很多的教育学家都给大家出了不少的主意，比如可以告诉孩子，我虽然在这个世界离开了，但是我会在另外一个世界等你。还可以告诉孩子，你看到了吗？天上那颗最亮的星，每一个星都是我们的亲人在更远的地方啊，在注视着我们。还有啊，是尘归尘，土归土。其实你有没有看过有一本书叫生命不可思议的链接，是一本绘本。哎，在这儿听众朋友其实看到听到了吧，我各种各样的书都看有一本绘本就谈到了这个世界其实由各种各样的元素构成的。那么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又变成了那些元素，我们可以再变成云朵，变成高山，变成树叶，也可能是家里的那只宠物狗身上的一根毛。我觉得很多这样的教育啊，其实并没有让孩子不能够接受死亡，而是让孩子更广阔的去了解这个世界了。 我们对孩子没有信心，其实可能是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导致的，所以我们觉得孩子应该比我们更害怕，但实际上我们应该对孩子有信心。这位母亲选择了什么方式呢？她并没有选择很多母亲会选择的，告诉孩子自己去天堂了。因为她会想，如果女儿知道自己去天堂的话，孩子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妈妈宁愿待在天堂也不愿意和我待在这里，宁愿去另外一个世界也不要我。这可能是这位母亲的担忧。所以作者选择了一个处理这件事情的核心原则，就是告诉孩子，如果妈妈的身体停止工作了，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和大家聊聊生死，要分享两本描写真人真事的书籍，分别是给布里安娜的卡片以及纵然明日离世，不爱今日浇花。在给布里安娜的卡片当中啊，谈到的是在诊断为乳腺癌晚期以后，这本书的作者也就是妈妈希瑟·麦克马拉米开始秘密地执行自己的妈妈卡片计划，希望在人生的最后时光为五岁的女儿布里安娜创造爱的美好回忆。这本书名字叫做《给布里安娜的卡片》的书啊，是我们说到的这位作者仅用49天的时间写成的。第50天就在把书交给出版商几个小时之后，这本书的手稿啊交给出版商几个小时之后，希瑟在丈夫杰夫的陪伴下安详的离世，希望与爱常在。希瑟倾尽全力想教布里安娜学会热爱生活，这也是他对每一个读者的祝福。突然患了病就会对死亡产生畏惧，进而时刻生活在惶恐之中。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另外一本书，纵然明日离世，不爱今日浇花，这是日本顺天堂大学医学部的一位专家，那么他开设了癌症哲学门诊，通过为癌症患者开出化疗处方，让他们找到比生命更重要的事情，有意义的度过余下的人生。而这些化疗处方就收录成这样的一本纵然明日离世，不爱今日浇花。而这其中的温馨的一些情节，还有这当中的一些文字，也让无数的读者感动落泪，然后重新振作起来，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人生的每一天。两本书都是会让人落泪的书籍，那么两本书呢都会让人以更美好的一种心态吧，或者是更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我们的人生，不管你的人生剩下的是一天、十天，还是一百天，还是更长久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所以今天汪冰博士，你的工作特别特别的多，特别繁重。第一呢，你要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些书你的一些感受。第二呢，这些书当中其实还有一些技巧，我们怎么去面对生活，怎么去重燃信心，去积极的面对所有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些技巧跟大家来分享。还有就是作为一位书评人啊，看了那么多的书，你对这两本书的一些感受也要跟大家来分享。所以咱们现在进行到你的哪个工作当中了？ 一桌子菜先加哪一个。刚才我们讲到了说作者教会我们说如何面对生离死别，用他的亲身经历。这里边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如何面对别人的生离死别。比如说书中讲到了癌症患者，我们知道癌症这个词已经进入了大家平常的生活当中，虽然可能患癌症的在人群中是少数，但是我相信我们身边总会经历过这样的朋友。 现在调整一下，汪冰博士，著名的医学专家、癌症诊疗专家说，癌症现在已经是我们生活的常见病、多发病了，所以当然也是少数啊，没有感冒那么常见。 因为我特别想给他镀上一个糖衣啊，这件事 我听出来了， 实在是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情。我周围有一位40多岁的朋友，前两天就跟我说，他发现人进入40以后就开始经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都要触动很大。我就问他是什么事，他就说是开始送别周围的人离开，而 不一定是送别比他更年长的人，而可能是同龄人。他最近送别的两个人都是因为癌症的关系。那一个人呢，是非常典型的求生意志非常强，把所有的钱所有的资产都用来延续生命啊。最终其实当他们再见到他的时候，那个生命已经在他看来就是残破不堪了，因为被各种治疗，治疗本身也是创伤性的。我们都知道，比如说书中讲到了作者所经历的化疗，就是好细胞和癌细胞是一起经受化疗药物的挑战的。 你的意思就是他特别像乔布斯。 嗯， 那么乔布斯当年得了胰腺癌，用了非常高超的科学技术吧，延长了他的生命，比一般的胰腺癌的患者的生命啊延长了，应该我没记错的话是7年。 他可能觉得自己有这个重大的使命在身，所以是不惜一切啊。嗯、但是就像经历了所有这种癌症化疗放疗挑战的朋友，他们在生命的内心是有一些呼求的，对周围的人如何对待他们。那这里边就提到了几点建议在我们的书中，比如说其中一个重要的建议就是在癌症患者他们做了一些违反所谓的治疗原则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应对。作者曾经在一次化疗之后呢，收到了朋友给他寄来的一大箱糖，然后他就左手搂着这一大箱子糖，右手拿着酒杯，拍了一张照片发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很多人就开始表示担心，说 啊，你怎么能吃这么多的糖，你还喝酒，你现在化疗你不能这么干。 嗯，然后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话说，你怎么这么作呢，你这么作很容易再复发的，对不对？ 对呀、啊。 但实际上他跟医生讨论的结果就是，很多的时候这些小小的在这个时候的小剂量的摄入一些让他愉快的东西，并不至于导致所谓的复发，也没有人证明这一定和复发有关。而且他还特别生气的说，能不能不要再给我增加心理压力，因为我特别希望在这个时候能够享受一点点快乐。如果癌症真的卷土重来，那也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如果不让我在当下过得快乐，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去熬过这样痛苦的时间。所以他说建议大家啊，如果发现你的患癌症的朋友在生命中放肆了一下的时候，你能不能直接就为他而感到开心和高兴，而不是为他开心高兴说太好了太棒了，但是你能不能少吃点，就尽量不要说他让他扫兴的话。这就像我们其实中国人经常劝，在中末期的时候，以前看小品或者段子都说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是吧？还不告诉你真正得了什么，反正你想干点什么干点什么。实际上这种支持啊，就是支持在生命中寻找每一盎司还剩余的欢乐，是对癌症患者一个非常好的支持系统。 但是一定要强调，每一位患者他们的情况不一样。在给布里安娜的这本书当中，这位作者他的要求是这样的：倾听我们的烦恼，倾听我们的兴奋，倾听我们真正的需求，倾听我们不需要什么，不随意评判，给我们你所有的爱，这就够了。但是这仅仅是一小部分的人的需求。 哎，在给爱的时候呢，也有讲究啊。作者提醒我们说，很多人是不请自来的关心，就是经常想要上门陪伴他，陪他聊天。但是他想跟大家说，请理解，正因为我知道我要死了，所以我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很宝贵。而在我的心里，非常抱歉，家人才是最最重要的。所以如果你们来，我还得招呼你们的话，我就没有时间和我认为最重要的人相处了。如果你们想提供帮助的话呢，也不妨先问问我。比如说有人特别热情，邻居想帮他的先生把他们家的草坪去割一割清理一下啊，但是他说这对他先生来讲，割草是一个放松和不受打扰的机会，也就是说割草是他先生一个理由逃离现在充满压力的环境，去和自己相处。结果当他们割完草以后，就把他先生获得这个心灵慰藉的机会也剥夺了。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两本书。前面呢谈到的是给布里安娜的卡片，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另外一本书，今日纵然明日离世不爱，今日浇花。那么两本书呢，一本书呢是从患者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作为患者的这位母亲她的一些感受，而这样的一本书，纵然明日离世不爱，今日浇花，可能更多的客观的告诉大家，我们应该给癌症患者什么样的帮助，我们应该怎么做，而作为癌症患者的这些人，你们应该怎样去更好的生活，更好的去做准备，不管是健康的啊，回归生活也好，还是做准备离开这个世界。 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来聊聊生死。王斌博士，从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跟大家谈到的那位古德尔老先生开始，到后面的给布里安娜的卡片，以及现在要说到的纵然明日离世，不爱今日浇花，其实说的正是三种不同人的啊，或者说不同的心理感受。 嗯， 老先生呢是尊严是他最重要的，而他的生死他选择了死。到了给布里安娜的卡片的时候呢，其实布里安娜她希望能够活下去，她做了很多的努力，她也对明天有特别美好的期待，但是在她不得不死的时候，她选择了有尊严的和这个世界告别，同时给她的孩子留下了一份非常宝贵的礼物。而现在这一本《纵然明日离世，不爱今日浇花》，这是医学专家的一本书籍。 嗯， 我们从这本书籍当中能够得到什么呢？王斌博士，咱们来分享一下。 这本书首先第一个给我的感觉是感动。他是个肿瘤学教授，我们的这位作者，他发现在和肿瘤患者相处的过程中，他自己是一个病理学者。 嗯， 病理研究者更多的是看比如说组织学的切片等等，其实平时他不是在临床一线和患者接触，但是他愿意拿出自己宝贵的时间，从08年开始建立了一个门诊啊，这个门诊就是癌症哲学门诊。 嗯， 这是一个让我觉得特别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不知道在我们这儿是不是有望实现。他是想填补医生和癌症患者之间的空隙。空隙是什么呢？就是医生和癌症患者以前是站在我是治疗者你是患者的基础上告诉你该如何治疗和面对，但是能不能站在平等的立场上去谈论疾病本身，以及谈论带着这样的疾病如何面对人生呢？这是不是也是医生的一个职责呢？这是这个书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当我们全部的精力聚焦在癌症身上的时候，忘记了先有人才有所谓的患者。 而这一点啊，现在很多中国的癌症医生啊，其实也是与时俱进的，跟国外的这些情况是非常相似的。现在癌症治疗的这些专家们啊，他们除了说到了先分期后诊疗，也就是你在不同的癌症的治疗癌症的阶段是有不同的治疗方式，同时呢也把化疗说到的这个话是说话的话作为他们非常重要的一课。 嗯， 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有很多的医学专家癌症治疗专家，我说的是中国的癌症治疗专家，特别强调这一点。那么希望每一位患者他们都能够有一个特别好的心态去迎接所有的挑战。 嗯，这也是我们作者的初衷，希望为每一个陷入迷途的人开出富有针对性的化疗处方。就像刚才刘莎说的是说话的话，化疗处方借语言的力量引领他们找到比生命更重要的事情。每一分每一秒只要还活着，只要你能做到你想做的事情，你对人生就有无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书中有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你是患病的人，但你并不一定是病人。很多的时候我们会非常认同病人这个角色，就是我都有病了我还能干什么呀， 我都有病了你还不得让我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 但实际上如果你把疾病当作生命的一部分，而不当作生命的全部的话，你有机会从病人的位置上下来去打量你的人生，你会发现也许你现在所拥有的东西比你认为的要多。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非常让我们赋能的事情，就是当你不再以标签化的方式以病人一以蔽之，我就是病人，那我的生命还有什么希望可言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生命中其他有可能点亮你的面相。这可能也是化疗中最具突破性的事情，就是让患者从他作为一个受难者受害者，从为一个患者的纯患者的这种巢穴里呢走出来，看到世界中包括生命中更多的面相。 我对这本书啊感受最深的就是这本书的书名《纵然明日离世，不爱今日浇花》。每次我一看到这书名的时候，我就想，哎呀，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是困难的事情？纵然明日离世，不爱今日浇花。而这样的两句话其实也反映在书中的每一个内容当中。过好当下啊，是最重要的，不管你的生命还有多长。 其实往往是 癌症这样的终末期疾病啊，或者这样挑战生死的疾病，会让我们想到了如何去珍惜当下，如何度过此生。作者在书中专门有讲到，要想消除癌症或肿瘤带来的抑郁症状，使患者的心扉敞开，必须让他面对一个人生最原始最终极的问题，就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啊？他说甚至很多和他对话的病患呢，会说到原来面对人生的契机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降临，甚至还有人表示说幸好我得了病，才有机会去回顾我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人生。 刚才这段话特别特别重要，可能在你没有得病的时候，你每天忙的是工作，很多朋友特别喜爱的朝九晚五，但是那是很多工作或者职场中人的梦想，更多的是恨不得一天有25个小时，因为那一个小时还得用来加班，所以每天都在忙忙碌碌之中，基本上没有时间去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而在你生病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就是这样的几个问题不停地在你脑海当中盘旋。 嗯，所以作者的另外一个观点是 To be 比 to do 更重要，就是存在本身比你做什么更重要。我觉得这对很多人来讲应该是一个巨大的提醒，因为我们每天都忙于今天日程表上要做什么，明天要做什么，但没有想到我的存在本身意义如何。而且你弄清楚这个问题之后，做什么就变得很简单了，你只要按照你的存在属性去实践就可以了。比如说书中提到了你觉得此生的使命是什么，或者另外一个更明白的问题就是，在我死去之前难道不该让这个世界变得比我生来的时候更好一点点吗？就是你能做什么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一点点。 或者很多人都会说，我这一生就是为了让我自己能变得更好。其实我在这也跟大家坦白一下，我喜爱绝大部分的书，因为我认为当我看到这前提啊是好书，别不是不好的书，那么绝大部分的好书都能够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加美好。美好可以去分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方面当然是那些知识性的书籍能够让我们在方方面面的有所提高，而另外一些那些小说啊，其实能够让我们更宽广的去了解这个世界，更多角度的去认知这个空间。所以我其实很喜欢很多书，这样应该很确切。 其实对书的喜爱就像我们书中的作者所讲到的对生命的喜爱是一样的，因为生命有很多的可能性，很多精彩的地方有待开发，就像每一本书也是作者和我们对话的机会，也是我们去纵览世界的窗口。所以如果你知道了人生是用来做这个的，你就会经常在你有生之年去问，你是不是尽了自己的使命，你是不是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优势，你是不是活出了自己的热情和愿望。千万别再等到当癌症或者肿瘤光临的时候才去想这些问题。 有特别小的一段话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这段话当中呢，有两位主人公，一位呢当然就是本书的作者这位医生，而另外一位主人公是一位晚年饱受喉癌之苦的患者，他的情况是呼吸、喝水、进食无时无刻不疼，他疼得受不了了就去看医生。据说医生对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这种病就是会疼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从那以后这位患者再没有喊疼，当然他的癌症没有得到治愈，问题也并没有彻底解决，但语言的力量使眼下的问题得到了缓解。问题不一定非得彻底解决，只要能够缓解就行。在这一小段话之上有一个章节的名称，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不明白为什么无妨，知道怎么办就行。 其实最伟大的怎么办就是接纳，接纳给了我们人生终极的尊严，就是无论你是惊涛拍岸啊，还是飓风骤起，我能够选择用镇定的方式去应对，那你就拥有了生命一个永恒的自由。书中也提到了说，无论你身家几何，都能赠予，这个语是语言，就是可以把一些金玉良言能照亮别人心灵的空隙或者心灵的阴影。 汪明博士，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节目的最后请教你一个问题。你看咱们在节目的一开始谈到了老先生啊，我们刚才说到的大卫古德尔老先生他的选择，也说到了刚才的那本书给布里安娜的卡片，布里安娜的妈妈的选择，还说到了这位医学专家，那么纵然明日离世不爱今日浇花，他的一些想法。那么你作为一位 你是北京大学医学系的，然后后来也是心理学的专家，也有了很多的啊这样的知识的积累和经验的积累。这三类方法，如果你到了那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是怎样选择的？ 其实我内心一直有一个像这位日本医生一样自己对话的医生，可能是我自己的分身，我两个轮流坐在不同椅子上对话。那如果对我来讲，我希望在有机会选择的时候以有尊严的方式去面对死亡，所以我更推崇就是之前人们热议的叫生前的预嘱，对不对？ 对， 能够在你意识清醒的时候有自由的时候为你生命的尊严立下自己的决定也好，誓言也好，或者愿望。当然更重要的是能像写布里安娜的卡片的那位母亲一样认识到一件事情，其实这句话反倒是那本日本人医生写的，每个人的生命呢都是一份宝贵的礼物，哪怕只有一天，也有只有你才能做到的事情。无论你是母亲，是子女，是科学家，是医生，想一想世界会不会因为你的到来而变得更美好一点点，那都是只有你才能做到的事情。 在纵然明日离世，不爱今日交华当中啊，我除了看到了这位医生的爱心热心和他的这种敬业精神以外，其实我更觉得他非常严谨。我刚才为什么王明博士给你加了那么多的定语，我就是想问一下，你有这样多的医学的经历啊，你能够做到像这位医生写到的如此的严谨吗？是不是你也有这个控制不了自己的时候？ 我觉得控制不了很正常，所以刚才就像刘莎讲的那个喉咙痛的将军，实际上学会接受，不与自己为敌。在给布里安娜的卡片中他也说，情绪是自然而来，所以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也能悦纳生命的不完美，但在其中享受你能够感受到的美好。 不管明天啊，我们是生还是死，我想在这两本书当中，我们一定要牢记的就是过好当下，过好今天的每一分钟。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啊，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汪冰博士精彩的解读，给我们大家不仅分享了好书，也分享了这么好的一些知识。那么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我是俞敏洪。读书的整体上是让你这个人改变了，行为上会有相应的变化，对社会的了解，对自己的精神的丰富性的追求上，它是一种乐趣。只要坚持每天读两个小时的书，一个小时呢，实在不行半个小时，坚持一到两个月，你就会发现你是离不开书的。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